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伴着这样悠扬的音乐啊，我们开启了今天的节目。今天呢，要和大家说一种非常清雅的饮品，那这本书的名字叫《普洱茶收藏指南》啊，《收藏投资指南》。做客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嘉宾是来自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的副秘书长朱仲海先生，欢迎朱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哎我好。 今儿我们聊一个很雅致的话题啊，聊聊茶。我想喜欢读书的朋友想必有很多是爱茶的，对吗？那么今天朱老师他对茶叶有20年的研究哈，对普洱茶情有独钟。听说朱老师还有一个特别庞大的群，是吗？ 对，茶社会，茶社会微信群。 茶什么会？ 茶社会 啊。 对， 茶师会。 茶社会。 茶社会。 对 啊，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茶，不同的茶器哈，茶性。那您能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吗？把每一种茶赋予一个性格。 是这样，我想大家也可以不妨泡上一杯茶洗洗肺。刚才主持人也讲得非常好，我们呢其实对茶呢，我们每一个说法，我们绿茶呢，我们拿一个人来比较，我们像一个真是风华正茂的一个年轻的女性，因为这是绿茶。我们红茶呢， 年轻的小姑娘， 对， 您觉得这是绿茶？ 对对，我们 春天的， 对，春天的。对，我们的红茶呢，我们可以比喻成一个一个叫中年人，因为他毕竟饱受这个风霜。这个 它是半发酵茶。 对， 那您觉得它是男性还是女性啊？ 应该是这个女性的， 也是女性的。 大概是一个，我们应该在我们 风姿绰约的， 对，这样的一个， 然后很有内涵的， 很有内涵， 经历过一些世的女性， 对啊、嗯。而我们的乌龙茶呢，因为它有独特的这个香气，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有它的也是一个半发酵茶，我们可以形容一个我们就是事业有成的这个男性。 我觉得对，他起码应该是中老年的感觉哈、 对，中老年， 中年以上吧。 但是普洱茶我们是可以说是一个叫一个非常阅历的一个老人，因为他毕竟经过这么多岁月的洗礼。 对，这普洱茶和别的茶不太一样哈、别的茶我们都讲究这个，这是今年的新茶啊，明前茶、雨前茶是吧？绿茶。 对。 你等到普洱茶，就说哎呀，这有多少年多少年了哈、它讲究一个年份。 对。 就像酒一样，它是越陈越香的哈、 对。 那还有一种茶是我们北京人很喜欢的，我们叫它一个很雅致的名字，叫香片。茉莉花茶。 对， 您觉得茉莉花茶是什么性格呀、什么性别呀？ 茉莉花茶应该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叫，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的就是这种时尚的，这种 时尚的， 然后体验了这种青春的这种芬芳。 因为它毕竟是用绿茶， 对，它是绿茶和我们茉莉花 茶做茶底做出来的哈， 印制在一起的， 印制出来的， 对， 而且它有自己独特的香气， 对， 它的特征特别的明显哈， 对， 那我们今儿要说说这个茶里的这位老人啊，这位经历了时间沧桑的老人， 对， 我们来说说普洱茶， 首先我要问问朱老师，他为什么叫普洱呢？这俩字儿什么意思呀？和他的地域有关系吗？ 地域有关系。这个我说一个故事吧。 嗯。 其实这个普洱茶过去其实在以前呢，就是我们叫普洱府。普洱府呢，因为我们在清朝乾隆年间，我们这个乾隆爷、乾隆皇帝比较喜欢喝茶，所以呢，当时呢，普洱府呢，就是要求呢，这个地方那个就是上贡、岁贡这个茶叶。但是呢，想了半天呢，就找到我们普洱是一个叫普信的人家，普信的茶庄，然后呢，跟我们这个普洱府呢叫罗千整、罗总就一起就是，上贡到朝廷。因为这个，因为时间呢，非常赶，所以呢，当时呢，正好呢，正好是春季，正好雨水比较多，所以当时急急忙忙的就收了这个茶叶，因为加到了一些雨水，就把这个茶叶快速的压制成饼，压制成坨茶、坨状的，就团茶。压成团茶，就是开始，当时因为这个年代，这个交通不是很发达，我们这个马匹从那个普洱府到昆明要七八天。 嗯，这个普洱府距离昆明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七八天呢？ 但是昆明底下的一个县， 一个府叫当时叫普洱府。 当时的行政区划叫府。 对，应该相当于现在一个市。 嗯。 从那个从昆明到北京呢，到京城要三四个月的时间。 那是。 经过这个漫长的这个岁月，这个奔波吧。 嗯。 一路上奔波，结果到了这个北京城的时候，这个时候一打开这个茶一看，哎呦，发现坏了，因为当时雨水加大了，雨水做出来，感觉有点霉变那种感觉。 就是发酵了。 对，所以当时那个少庄主啊，看了很害怕。 少庄主。 就是这个普氏的少庄，对，很 姓普的这位少掌柜的。 对，当时呢，他看完后，他就糟了，因为给皇帝的，所以想自杀。 这怎么弄啊？皇帝不得把我斩了呀？ 当时呢，正好呢，停留在一个小店小二一家店门口，那店小二说：“你不要着急，拿过来，我们泡一泡看看。”这个一泡，发现这个茶还是不错。后来呢，他们俩呢就冒死，就上贡到朝廷。正好这一天呢，这个乾隆爷，因为这个时候乾隆爷是因为当时比较喜欢这个下江南，其实下江南江浙一带这个茶叶都传遍了，这一天正好各个地方岁贡上来的茶叶，乾隆爷很高兴，走来品尝一下，突然看到一款这个从普洱府过来的一个茶叶，大家泡一泡，就看那个汤色浓艳，这个爽口， 汤色浓艳爽口， 对，爽口，而且这个鲜滑，所以当时这个。前年人心大悦，哎呀，他就问这个此茶这个出自何地？ 这茶哪儿产的呀？ 叫什么名字？当时呢，这个太监就说了，这个茶是产于普洱府，但名字目前还没有。 云南的普洱府。 对，云南的普洱府。后来的前年也说，这样吧，既然产于这个普洱府这么好喝的茶，我们就定为。取名叫普洱茶吧。 哦，就像茅台似的。 哎，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地儿产，我们说道地中药材，这地儿产，那你就跟这地名一样吧。 对，就是 就叫普洱， 所以乾隆爷当时给命名叫普洱府，这是一个传说啊。 哦，这是一个传说哈。 对对 对。 是不是真是这样？可能有待考证。 这个应该说，在我们茶叶的史书上，包括这个有记载真正的这个说法，因为当时其实还是源于地名的。因为在当时也是当地的茶农也是经过这个自己的历史的积淀的一些经验，就是因为当时那个云南因为是比较偏远的山区，很多茶叶呢当时交通也不方便，为了便于这个茶叶这个取产和，所以他们大部分茶还是存放在这个在这个积压或在自己的仓库里，有鉴于这个岁月的沉淀，时间的洗礼，这个茶慢慢的它这个转化了，所以这个味道啊， 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所以当地人呢，所以成吨也吸取了一些经验，就开始模仿这种工艺来制作，慢慢的就在这样就流传开来。对， 其实有好多美食，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普洱茶哈，它都是一种很偶然的因素，就像那安徽的臭鳜鱼一样哈， 对， 它也在运输过程中，哎呦发酵了，这怎么弄啊？皇上肯定不高兴， 对， 然后发现哎其实还不错， 对对， 普洱茶也是这个样子啊，时间赋予了它另一种味道啊， 对， 发酵之后它变得更加的微妙啊，这个感觉就更棒了。 那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跟您聊到的这本书是由商业出版社出版的《普洱茶收藏投资指南》。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呢，是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的副秘书长朱仲海先生。那我们正在聊的是关于普洱茶的一些知识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爱书也爱茶的话，无论您喝什么茶，当然如果您情有独钟普洱就更好。其实我们听众也有参加互动了哈，比如说古云就说了，我喜欢普洱茶是因为它减肥和排毒的功能。这个其实是安排在提纲后面的，但我们既然问到这儿就可以先答一下啊。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爱喝普洱，而且喝生普，我个人觉得生普真的不好喝，而且我觉得性味过于寒凉哈、但有的这个同事朋友就是喝普洱，觉得吃喝这个减肥啊，吃点什么油腻的赶紧往下刮一刮啊，就后着吧这劲儿。我想问问朱老师，喝普洱茶啊，生普真的有减肥和排毒的功效吗？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茶叶叫我们本草纲目上有记载，茶乃万药之饮。茶本身呢，应该说它是可以叫叫我们神农有一句话叫写的叫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遇荼而解之，但是荼就是茶，就遇茶而解之，所以它本身有这个解毒的功效。另外从减肥的角度说，因为最近几年嘛，包括我们这个美国的科学院，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科研机构也做过很多方面的试验，确实这个普洱茶确实有减肥的功效，但是呢，这个可能跟每一个人的体质啊，跟着每一个人的这个不一样，但是效果可能是有差异。所以这个呢，但是呢，我们想我可以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确实要达到这个减肥的效果，可能呢大家就要泡一些浓度比较 高的， 对，比较浓度比较重一点。 我们现在说的是生普是吗？ 对，就是生普也可以，熟普也可以。 我们 大家可以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在边疆的少数民族，也就是在我们内蒙啊、西藏和新疆等等这些对少数民族，因为它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话，它是主要吃羊肉、吃肉 它要吃高热量的东西， 蔬菜比较少，但是呢，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茶对他们来说就是食粮，他们别的东西可以这个缺少，但是茶不能缺少。但是他们的茶是煮着喝的，为什么刚才说浓度要强一点，就是他煮着喝，有些人可能觉得口味太重了，加点牛奶，或者甚至加点糖，加点糖，这样调一下口味。但是呢，真正要达到这个效果的话，肯定要喝浓茶，浓的普洱茶，我觉得生茶熟茶是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另外还要坚持，你不能说我今天喝了马上就有效果。这 明儿就瘦了， 对，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还是要坚持，因为所以我们大家去过那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可能都有亲身的体会到，当地人吃完饭后他必须喝茶的，必须要喝那个煮的茶，奶茶。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生普还是熟普，如果我们遵循了朱老师刚才说的两个原则，一个就是坚持喝啊， 对， 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今儿喝了下个月又喝了一回，这不成。还有就是浓度比较高的， 对， 是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减肥排毒的效果的啊。当然了，我们说吃动平衡，您要是天天都是这个特别厚腻的，然后指着普洱茶减肥，我觉得这是一种消极的方式啊。但是如果您正常饮食又喝了点普洱茶，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的。这是回答了古云的问题。然后张慎说这期节目有意思、有趣又有知识。我不知道张慎，张慎还真问了一个问题，他又发了一条哈。他说：“我想问问朱老师，兽人能不能喝普洱茶？如果喝的话，怎么选茶呢？” 应该是这样，因为，兽人的话，因为这个普洱茶它是发酵的茶，刚才主持人说了，叫绿茶，因为是它不是没有发酵的茶，它可能对体寒的人，或者是胃有点不太好的人， 胃寒的人， 对他可能是不适宜这个饮用的，特别是兽人可能这方面表现相对明显一点。但是普洱茶是发酵的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瘦的人可以喝。 那生普呢？ 但是呢喝瘦的人喝茶的话，因为我觉得不要喝冷了，可以喝一点就是这种 这个淡一点的，那这个时候就享受品味普洱茶， 嗯， 就有点享受。但是呢，我觉得对兽人最主要的功效啊，是主要是解毒， 解毒 啊，解毒啊，同时这个也是这个茶叶的叫抗氧化，抗氧化的一些功效，就我们从医学原理叫消除人体的自由基，要保持人体的叫电子的平衡，叫酸碱平衡。 所谓的抗氧化，说白了就是让你老得慢一点， 对 对， 不让你被时间和岁月氧化了哈。啊，那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普洱茶分为生普和熟普，有人喜欢生普，有人喜欢熟普，但有人觉得熟普一股熟汤的味儿啊，还有点腥啊，有人觉得那是土腥味儿，那生普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没有发酵呢？ 是这样，生普呢，我们应该说是它是这样，就是不是说刚刚做出来的生普，也是我们晒前毛茶，就是 晒前毛茶 是直接压制的，它 一会儿我们还要说说晒青和烘青的问题， 它没有经过这个渥堆这个人工的自然的发酵这个过程。但是生普不代表就是说它这个没有这个陈化的过程，因为它随着这个时间和年份的这个推移 增长， 它也会在不断的自然的环境下进行不断的陈化。 嗯， 但是熟普是我人为的进行加速 渥堆发酵， 加速了这个在光在热和微生物的作用下，这个甚至一些酶的作用下，让这普洱茶这个加快这个发酵的速度， 是发酵程度不同而已， 发酵程度不同。 您和普洱茶和茶打了20多年的交道哈，肯定是去过云南的茶园。 对， 我们现在都知道，哎呀，什么老茶树啊，特别特别的贵哈，说这个老茶树上的这个茶就更加的醇厚，那么另一种不是老茶树的可能就相对要差一些哈。您能给我们讲讲吗？这个茶树多老它就算老了？茶树的寿命是多少啊？ 茶树的是这样，我们是可以分成几种，这个是比较很专业的，像我简单的，因为我们有这个灌木的，有乔木的，灌木的茶树一般来说，我们是按照正常的，就是从这个制茶的角度说，我们不要求它太长，因为过了这个茶叶的分产期或者说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可能叫茶叶叫抬移掉，抬移专业就是砍，砍掉，重新砍了，让它重新的 再长新的， 或者说换新的品种。但是乔木型的茶树是不一样，因为云南那主要的就是很多这种乔木型的茶树，乔木型的茶树有人工栽培的，还有就是这种叫古茶树，就是历史上遗留的，还有野生的茶树，这个乔木型的茶树。但现在我们喝的大部分都是那种栽培型的那种古茶树， 是我们自个儿种的。 对，野生的这种古茶树呢，现在也有，但是非常少。 它这个野生的茶树是不是要经过驯化呀？ 对，经过驯化的人工的，比如通过培育啊，或者通过扦插的方式啊，品种在随着不断的这种，在这个人工的栽培下不断的驯化，然后在自然的环境下，包括土壤的自然环境下不断的驯化，慢慢的也演变成这种。这种茶的品种做出来的茶更适合我们饮用。现在来说，应该云南我们来说，一般来说，50年啊，甚至100年，甚至上1000年的古茶树都有。 就茶树可以活到1000年。 对，但是这个应该说，这个现目前茶树嘛，因为它是植物。如果说没有破坏自然环境，它的寿命还会继续往后延续的。但是目前成活在云南。应该最古老的古茶树目前就是3200多年。应该说，对，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也是这个历史上能现成的活的化石了，茶树化石。 可不是呗，3200多年哈，真的成为活化石了。 对。 那像这样的树还能产茶吗？这要是产出来的茶得多少钱一斤啊？ 这个树还产茶，但是现在目前每年呢产茶大概在6公斤左右，因为是政府也是在保护。今年也恰恰很巧，我正好去了现场。当然了，这个茶是很贵的，但是 那茶树长什么样啊？ 茶树是非常大的一个盆大的一个。这个 有多大？ 这个应该说是 您这么比划，我们听众朋友看不见。 我比划一下，就是有三个人嘛，手牵手围着这个树， 才能环抱起来。 对。然后那个树冠是大概有8到10米左右吧，高度。 然后这么大的一个茶树，我们是今年是100克拍卖了30万元人民币。 100克就相当于2两呗。 对对，30万。 三十万 人民币在现场拍的，我在现场也、 这比金子贵多了。 见证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高的拍卖价格 哦、因为它有3200年的历史了， 对对对， 它产的茶叶 非常少， 非常少，物以稀为贵， 因为是我来保护嘛、 因为你不可劲儿的去采它，它就不能再继续存活下去了， 对、对对对， 我们的圈圈问了一个问题，说朱老师，如何辨别普洱的苍味儿和霉味儿？你看这个问题就相对专业了。您得首先解释一下，比如说听众朋友之前不了解普洱茶的，他不知道什么叫苍味儿。 其实这个说这个问题，我先本来是后面发的，我先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吧。其实我们普洱茶的陈放那个方式呢，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干仓普洱， 对， 一种叫湿仓普洱。 我今天看了您的书哈，因为后面有好多图片的展示， 对， 我觉得您下面一副那个文字特别像这个食品包装上的配料表，是吧？ 对对对， 它的年份、它的生产厂商、它的存放方式，其中就说到了这个湿仓和干仓哈，您给解释一下。 这个刚才那个川川那个听众朋友 圈圈 、这个听众朋友 啊，圈圈问的啊， 提的非常好。这个在讲这个问题，我先讲一下干仓普洱和湿仓普洱。干仓普洱呢，主要是存放于这个通风、这个干燥及清洁的一些仓库。是茶叶自然的发酵，在自然的环境发酵， 就人为没有推动它或者添加什么。 一般来说，我们存放大概10年到20年左右是最佳的。对。 10年到20年是最佳的，它就发酵的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比较合适的。这样虽然后面社会上有很多炒作30年以上、多少年以上了，我觉得这个茶的本身的养分在这个岁月的洗礼中，可能就退化了很多了。 不是这个东西越陈越香哈。 这个只能说我们是成一个文物或者成一个这个艺术品的角度来欣赏它。 对，就是实用价值。 从隐蕴的价值来说的话，应该是。我个人认为啊，包括我们机构行业其他的一些我们这个业内的一些专家，其实刚才接着这个话题，湿仓普洱通常我们放置比较潮湿的地方，与地下室啊、地窖啊，以加快其发酵的程度。由于茶叶中的内含物啊，这个破坏较多，常有梨味或者是霉味。湿仓普洱陈化的速度，虽然比干仓普洱要快，但是容易产生霉变。 容易发霉， 对，对人体的健康不利，所以我们不主张销售和饮用湿仓普洱。就刚才圈圈说这个话题，讲到这个问题了。 那我们怎么辨别它就是干仓？ 其实湿仓普洱很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部分茶叶存放的环境 不好， 不符合卫生的条件，造成这个茶叶是霉变，而跟我们造成的茶叶的一个霉变就是发霉的味道，很一闻就刺鼻的味道，很容易能辨别。而我们通常我们在工厂里加工的熟茶，就熟的普洱茶，它通过人工的一个科学的一种工艺和加工工序和卫生的一个条件下，这种加工的普洱茶是不会有霉味的，不会有霉变的。所以我们在听众朋友，我们在后期不管是买这个生普也好，或者是熟普也好，一定要注意存放的环境。 感谢朱老师光临我们直播间，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多想要每次回家的时候有一盏灯开着，多想要每次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让我靠着。我一直记得说要自己去冲的那刻，你眼里的不舍，虽然我总是不在你身旁，却有一股力量是